除去庆父之忧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仿佛一声炸雷惊呆了所有的人，殿中几十双眼睛都盯向胤禔，仿佛在看突然从地下冒出的一个妖精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胤禔僵跪在地，脸上五官错位，形同鬼魅，又像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被剥得精光一样，难堪的无地自容。连张廷玉也张大了口，不知康熙竟这样突然发作胤禔。 父皇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胤禔方略略恢复了神智，伏地磕头，颤声说道： 儿臣方才说的是心腹之言，孟子云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苟有利于大清朝局，儿臣甘冒斧钺，痛陈利弊，望父皇莫察儿臣忠爱之心，是则取之，非则弃之，儿臣并无一己思念呐！ 放屁！康熙砰的激昂而起，顿时勃然大怒。像你这样的蠢猪，居然想做太子，居然还记得圣人之教，什么捉兔子，又是什么天命不足畏，王安石这样的胡说八道都搬出来给朕听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敢说这样无法无天的话！众人的心仿佛提得老高啊，又一下子跌落到无底的恐怖深渊里。此刻大殿里紧张的一个火星就能爆燃起来。 容儿臣分辨，儿臣真的没有存着夺嫡自危的心思啊！ 胤禔语不成声啊，像秋风里的树叶，全身都在瑟瑟发抖。除了康熙和张廷玉，众阿哥见胤禔这副可怜相，人人解恨趁怨。胤禔想起大阿哥借孟光祖的事整自己，更是快不可言呐，但此时脸上却一点不肯露出，因转脸对康熙说道： 万岁，和大阿哥生这么大的气，不值当的。如今倒是查明二哥的事更为要紧。有一件事窝在儿子心里很久了，总不得明白。还是昨儿万岁说出来，儿子才想到其中凶险蹊跷。 嗯，什么事啊？ 康熙见他正言厉色，一副欲言而又止的模样，便知道又有了文章了。 这事儿与胤禛还有干连吗？ 打从康熙44年以后，胤禔曾几次去儿子松鹤山房借书，品类很杂，21子及《易经》全著也都罢了，但有些书，像《黄聂诗诗集》《烧饼歌》《推背图》各类珍版，都是久借不归。儿子也没在意，还是陈梦雷先生说，大千岁借这些奇门五行星命之书，都不是治世君子应当留意的，叫儿子小心着点。后来大哥又去借玉牒，儿子才有些惊觉，玉牒上头记载的都是宗室子弟生辰八字，与治学毫无用处，他借这些东西做什么呢？后来玉庆宫总管太监何柱儿告诉儿臣一件事。说到这里，满殿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，一阵阵寒意袭的人毛发直竖。胤禔是面如土色，回头说道： 老三呐，你含血喷人，住口！ 放肆！殷直，你接着讲。 是。 殷直一副小心翼翼的神情，顿着又说：“ 何柱儿悄悄地告诉我，您得劝劝大千岁呀、啊，没事别老往玉庆宫里窜，出了事儿奴才当不起。”儿臣当时还训他离间我们兄弟，何柱儿逼得没法，才说他瞧见大阿哥在太子常住常去的地方藏东西。万岁，这真是反了！康熙啪的一拍桌子，既有这种事，你何以至今才说？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印旨下来倒算家连连叩头，严声说道：“ 是，但胤禔是长兄，早封王位，与儿子身份不同，儿子毫无凭据，焉敢以区区太监的话亵渎圣听呢？这是何等样式啊！是设诡谲阴谋，儿子也不敢胡猜乱疑。昨儿万岁一句话。”说胤仍似有鬼物附身，儿子方连起来想，又怕万岁看出来，在雪地里跪着苦思半夜，又怕冤枉了大哥，又可怜二哥，儿臣千难万难，难取中庸之道，天使胤禔做法自毙，险心毕露于皇上之前，儿臣若再缄默，即是不忠不孝不臣不替之徒，尚有何面目再见皇上？皇上请莫察臣心呐。 胤祀在旁听了，不由得佩服的看了一眼胤祉，刁状告的五毒入心呐，却丝毫不着痕迹，这才是读过大书的人呐。康熙已是气得脸如金纸，咬着牙说：“ 好，真是一群好阿哥，好孝子。胤禔，胤祉说的可是有的？” 胤禔此时横下了一条心，重重一个响头。 父皇不要信胤祉信口雌黄，都是没有的事，他是见儿子失爱于父皇要落井下石，此人饱读史籍，深谙阴谋之术，心有山川之险，胸有城府之言，除了派孟光祖出外结交大臣，他还结交妖人张玉芝，在府设坛相亲，官相推命，其心其志不可告人，即有掩昧太子的事，也必是胤祉所为。 胤祀突然说话了，本来他坐定了隔岸观火的宗旨，要收渔翁之利，但胤禔攀出了张德明大弟子张玉芝，眼看着这就要引火烧身了， 哼，真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呐。 胤祀目中火光一燃一闪，叩头奏道：“ 胤禔亲口对儿臣说，张玉芝经房神术无人能及，说他大贵之年连逢两个黄甲，儿臣因为这都是不经之谈，没有理会，今天他竟反咬三哥一口，真是天理难容。” 他这一开口，其他阿哥便纷纷响应，都说胤禔拉过自己看相。胤娥大叫助威道：“ 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陈梦雷、何柱儿还有松鹤山房的人 都不是死人，万岁一问便知。 康熙万万没想到，这些儿子间平素暗地里还有这些阴微下贱的来往，一时气呆了，两手冰凉，浑身发抖，只是睁的不言语。 张廷玉很怕他发作起来，穷治这群阿哥，便凑到康熙身边轻声说道：家丑不可外扬，大阿哥是罪首。 康熙身上一颤，冷静了下。 若一体追究啊，阿哥们都卷进去了，立时就轰动天下，变成开国以来第一丑闻了，很难善后。思量半晌，冷笑了一声：清水池塘不养鱼啊，朕原想你们即便不成才，不至于到了这地步，如今看起来你们竟龌龊的狗屎一样，朕还七望八望，你们已经盘算着请王八鼓手送朕的钟了。阴啼，朕且不问你下头那些形同猪狗的作为，只你今日要害胤禛，你是死罪难赦。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五轮，你胤禛不忠君，不爱父，不安君臣大义，不顾手足之情，刁狠阴毒，宵敬之心，天叫你败露，地也不在你的衣冠禽兽，传何柱儿？ 何柱儿就守在殿外廊下，里头的情形早就听得一清二楚，不等宣召，连滚带爬的进来，鸡啄米家连连磕头啊： 万岁，奴才死罪，三爷说的那些都是真的。 说着两手抖成一团，撕开袍角，从里边抽出一方黄绢，头也不抬的双手捧上，凄凄爱爱的说： 这是奴才亲见大千岁塞到太子爷枕头套里的，请万岁爷过目。 张廷玉忙接过来，自己不敢先看，双手转成康熙。康熙看时，上边绘着一幅水墨画，淡淡如染，上头浓云遮着日月星三光，中间山和尚兀立一人，依稀是胤禛面目，却是双足深陷，下头是奈何地狱，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拼命地拖着那人往下拉，左上角写着三才诏命，右边一行细字写着癸丑壬申丁巳己亥，正是胤禛八字，细看笔意毫无矫饰，正是胤禛一手圆熟工巧的颜体行书。康熙也不说话，刷的将黄绢扔向了胤禛。胤禛面如死灰呀，竟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何柱儿兀自唠叨着替自己分解： 奴才见这东西魂都吓掉了，无论太子大千岁要杀奴才比碾死个蚂蚁还容易，奴才实在一个也不敢得罪，只好性命似的把他揣在怀里。 滚蛋！ 康熙暴怒地咆哮一声，顺势一脚踢得何柱儿翻倒在一边，又叫道： 刘铁成、张五哥，扎奴才在，把胤禛这畜生夹出去，监禁到胤禛隔壁配殿。扎张廷玉，臣在，你去叫胤禛进来，去传问胤祥， 朕看你素日尚属诚信，为何丧心病狂，擅自调兵入院？此举意欲何为？着他据实回奏。 这 传问之后，立即锁囊，与胤禔同监一处。还有那个撒野的鄂伦岱，竟敢在烟波智爽斋前十酒胡闹，立刻打发这王八蛋出去，到赵逢春营里当参将。 众人还不知道鄂伦岱也犯了事儿，十四阿哥悄悄地凑近胤禔：“ 哎，鄂伦岱是怎么了？” 胤禔小声说：“他吃醉了酒，在万岁寝宫外头撒尿，和刘铁城对骂，惊了圣驾，万岁气的睡不着了，才去冷香亭的。”十四阿哥这才明白，这场轩然大波原来由此而起。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了康熙父子。康熙的神气渐渐松弛下来，两眼向前望着，似乎要穿透前面的墙壁，不知是泪光还是火光，晶莹的闪着，显得疲惫和悲戚。许久许久，康熙方叹息一声，口气变得异常柔和。 你们跪了一夜了，起来说话吧。离朕近些，朕有心腹话要讲。 儿子们艰难地爬起身来，一个个觉得膝盖骨僵硬生疼，慢慢凑近了康熙。接着连声一响，胤禛也进来了。他的脸色又青又灰，本来就是不苟言笑，越发显得石头雕塑似的，十分矮板难看。胤禛呆滞地看了看刚才起身的兄弟们，仿佛还没有从剧烈的震惊中清醒过来，一个头磕下去，干巴巴地说了句：“ 儿臣给阿玛叩安，不知何人诬陷张廷玉方才。” 康熙喝了一口热茶：“ 胤祥的事先不说，你且起来，朕有句话想问你们。当年我们大清入关时，我朝兵力是多少，汉家兵力是多少，你们谁能对上来？” 儿子们面面相觑，谁也猜不透老皇帝是什么意思。十四阿哥见哥哥们都不言声，便陪笑说：“儿子因习长练兵略知道些，我朝入关八旗披甲人127000人，加上吴三桂山海关降兵41000人，总共是168000人。李自成的兵在直隶的约有111万，加上南明的和各地团练自保的汉军，不曾详加统计，总数约有300万上下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：“ 17万对300万，说说看，为什么300万打不过17万？” 胤禛此刻是年最长的阿哥，因见康熙注目自己，便说：“ 皇天无亲，唯德是父，我朝天兵入关为明雪仇，应天顺民，所以势如摧枯拉朽。” 胤祀见康熙不言声，似有不赞同的意思，便说：“ 汉人阴柔疲软，抱残守缺，我朝深仁厚德，以武备称雄关外，士卒用命，百战不殆，一鼓作气收拾金瓯，所以数年之内略定中原呐。”

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胤禛想了许久，揣测出了康熙的心思，已是胸有成竹，因勉强地笑道：据儿臣看，兄弟们说的都有道理。汉人虽多，却是群龙无首，各怀异志。我们击败李自成，别人非但不助，反而高兴。我们收编李自成的兵，个个击破，他们反而以为我们为他去掉了政敌。史可法守扬州，势如雷卵，黄香的兵近在咫尺，却做壁上观。汉人丢天下，丢在他们自己手上，这就是天意。康熙熟视胤禛，良久才叹道：这话说得近了。李自成败在自己的骄兵悍将手里，明唐王败在政令不行于天下，也是自己打败自己呀。说着，口气一转，变得沉重而有点嘶哑。这点子道理，其实一点就明啊。你们为什么还要闹家务呢？今日你在我枕下塞点什么，明日我派人联络外官，他日后就暗自调兵，你们这么干叫什么呢？你们是自杀，自杀懂吗？阿哥们被他凶光四射的目光震得一颤，都又跪了下去。为了收拾汉人的心，朕费了多少功夫，三番乱起，十一省狼烟冲天，朕也不敢停止科考。黄宗羲、顾炎武写了多少辱骂本朝的诗文，朕硬着头皮理遵，一指头也不敢碰他们。开博学鸿儒科是亘古没有的盛典，这群硕儒们有的死不从命，有的装病不来，有的故意不交卷，有的存心把诗写错韵。朕都咽气忍了，还不是为了这江山，还不是为了你们这群不成器的东西吗？说着，眼泪已走珠般的滚落下，他两手手掌向上空张着，抖动着，下气气声说着，几乎近于哀恳：汉人是多少人啊？100兆还多，我们满人这100多万混在里头，胡椒面儿一样，显得出来吗？可你们还要闹，抠鼻子挖眼睛，盘算着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，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份上？闹到树倒猢狲散吗？闹到五公子割据朝堂？闹到我们回满洲，汉人卷土重来吗？儿子们呐，你们别折腾了，醒一醒好吗？说着，康熙已是面白气弱，几年来郁结的气、悲、苦、恨一起涌上心头，竟忍不住放声大哭：老天，老天哪，儿子少了，怕宗嗣难接；儿子多了，又是窝里炮，打内拳，这可叫朕怎么好啊？ 儿子们见老爷子放了声了，也自伤感，顿时也嚎啕起来，把个介德居后殿弄得灵棚也似的。张廷玉在前头正接见北京佟国维派来的送奏折的尚书房司官，乍听后边哭声大作，惊得一溜小跑进来，跪下便问：“主子，主子，这您这是？”“ 没什么。”康熙拭泪起来，收了悲声，唏嘘一声，已是渐渐如常。我们父子说说心里话，已经好了。你该办什么事还办去，等这场雪化了，咱们回北京去。 阿哥们释放出介德居，立刻分群四散。胤祉回头默然看了看夜来自己跪的地方，声叫而去。胤祺、胤祚、胤佑三个人同住色湖行宫，举手一揖，各自上马并辔而行。胤祀、胤堂、胤娥是老搭档了，在门前站了，说了一阵子话。胤祀一脸庄重，胤堂便连声叫饿，埋怨家里奴才不省事，妈的连个饭盒子也不晓得送。胤娥却是开锁猴般的欢蹦乱跳：“ 嗨，怕什么，饿不杀你，咱们本就是挨千刀的，落个囫囵尸首算白捞。哎，老四，听说你那儿熬了两对熊掌啊，不请石哥吗？” 看着这群毫无心肝的兄弟有说有笑，胤禛孤零零的站，心里越发不好过。来时还和胤祥商量10月13是自己的生日，要弄一桌野味乐一乐，如今一夜之间情势大变，太子被废也还是料中之事，接二连三，连胤禔、胤祥也锒铛凌雨，人生思事，祸福吉凶竟是如此不测。 四爷请上马吧。 胤禛回头一看，见是戴铎、高福率领着一大群王府侍卫来接自己，高福手里还捧着两件玄狐皮大氅，一件是自己的，另一件却是胤祥素日所着。胤禛觉得鼻子一酸，几乎坠下泪来，接过佩绳，踩着一个家人的背，神情迷惘的上马踏雪而去。乌斯道听胤禛细述了夜来的情状，虽然诧异，却并不十分震惊。 确乎出人意料啊，扑朔迷离竟至如此。 胤禛深深叹了一句：“ 唉，早知如此，我很该和十三弟一同去见万岁，当着面辨别那张字条。就是有什么，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陷害老十三。这些也都罢了，我只不明白这些兄弟，万岁痛哭扑地，悲伤欲绝，怎么就毫不动心呢？还说我是铁石心肠。” 乌斯道用火筷拨着红炭，没说话。胤禛这样推心置腹，连康熙满汉分际的绝密言语都诉给了自己，他心里既不平静又感动，许久才说：“ 这不奇怪，几个爷不受感动并非他们是草木之人，但当太子当阿哥，关乎一君一臣一天一地，大力当头，人情自然要往后放放。比如你四爷，如果是太子， 你的哥哥，你的叔祖叔父，见你要行君臣大礼，一日登基，荣辱生杀都决于你一念之中，这是小可的事吗？怎能叫人不动心呢？胤禛抱着头，看着旺旺的火盆，喃喃地说：“ 我就没有这个想头。太子有太子的苦，皇帝有皇帝的苦，争来争去，什么意义？” 这话胤禛说了不止一遍，无论是真是假，反正眼下绝没有立胤禛当太子的理。乌思道没有理会他的表白，只是沉思着，半晌方问：“据四爷看，那张调兵手谕出自谁手呢？是不是十三爷写的呢？”“ 哎呀，我的心很乱，想不出头绪来。不过老十三要做这事儿，不会不和我商议呀。”“ 那是自然，这只是一面理儿。更要紧的一层，十三爷骨子里并不是太子党，说句难听话，他是四爷党，压根儿不会如此为太子卖命。这一层不但阿哥，就是皇上心里也明镜似的，为什么不由分说就拿下了呢？”胤禛听了一愣，他倒没有想到这一层。吴思道接着说：“皇阿哥们自幼同窗，谁的笔迹模仿不来呀？干得出这种事的，我看只有大阿哥或十四爷。万岁接连囚禁了大千岁和十三爷，一位是群臣至公无私，二位敲山震虎，做给儿子们看，谁敢乱动，即照此办理，杀一杀夺嫡的锐气，打灭了一些人非分之想，为使不是菩萨心肠啊。”胤禛边听边点头，他自己也是精细人，但乌思道的心思石头里也要挤出油来，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正想说话，年羹尧从外头进来，向胤禛行了礼：“四爷，马齐叫太监传请四爷，说叫四爷去戒德居陪太子和大千岁十三爷。”胤禛吃惊地抬起了头，脸色急剧地变换着，是请是陪，无论说法如何客气，也许就是囚禁的代词儿。许久，胤禛才吃力地问道：“ 是仅我一人去，还是带着护卫去？别的阿哥去不去？” 年羹尧见他有点慌神儿，奴才没问，既没旨意，爷自然要带着从人去的，奴才亲自护送您去。来人说还要请三爷八爷也去，大约是一回事情。吴思道知他乱了方寸了，有点像惊弓之鸟了，遂笑道：“四爷只管放心去，不要杯弓蛇影，没有那么多的事。年亮宫也不必去，你是朝廷二品大员，招牌大了反而惹眼，有什么事打发狗儿回来说一声就成。”胤禛匆匆去了，屋子里只留下了年羹尧和乌思道两个人，一个站着一个坐着，似乎有点无话可说。年羹尧眯着眼上下打量着乌思道，见他连座也不让，心里暗骂：“ 哼，这个穷酸跛子 如此恃宠拿大，便端起桌上的凉茶吃了一口，顺手泼了，径自坐了乌丝道对面，向着火许久才问道：老吴，你在想什么？乌丝道一怔，从沉思中醒过来：我在想今后局面更为纷繁，可怎么应付呢？年羹尧粗声粗气一笑：你可真是赤胆忠心呐、过去现在将来，是如来三世法身，凡人哪里知道啊。这份心操得无味啊。乌丝道盯视年羹尧一眼：人定而胜天，也不见得我们就全然听由命运摆布。哲人察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，阴阳之变，观一夜之落而知秋之将至。年羹尧板起二郎腿：那你可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贤哲人了。闲来时我常想起你，人品、学识、智谋都不是常人所能及的，只可惜怎么就如此坎坷遭际，不然庙堂之上还少了你出将入相吗？我虽不能出将入相，难道现在不是为朝廷出力吗？乌丝道听了这番刻薄讥讽，不禁一笑：我遍观史书，前知岂止五百年，至于后知，五行星命也略知一二，天人感应，医卜相术也都还将就得来。只你也知道，医不自治，所以有李铁拐，有孙膑，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啊。年羹尧身子一探：原来先生还精于子平经房之术啊。你看四爷命相如何呀？十三爷也问过我四爷的命相，我说四爷龙翔虎步，鹰隼雄志，为君则是理乱龙泉，为臣则是治世英才。你不消问，四爷命系于天。年羹尧哈哈大笑，拍着大腿：哈哈，先生滑稽呀，瞧不出是个捣鬼的能手，弄玄的积年呐。为君为臣你都说了，真是万无一失啊。本来君相之命无常无定，德配于天即为君，德配于地则为相，这点子道理你明白吗？两公啊，说四爷是一码事，说你，我或者就不捣鬼弄玄了。别看你回到北京，在四爷府循规蹈矩，出了京就又是一番光景，老吴错说你了没有？年羹尧正笑着听见这话，戛然而止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乌丝道架起拐杖悠悠地踱着：你除了德、能、权、谋，还多了一个胆，这一条无论四爷哪个门人都不能比，这缘极好。不过你生性忍而多疑，所以不可玩火。你本命是金命，贵极人臣，但若玩火，火可要克金，那 就不堪设想啊。 年羹尧也站起身了，一句话不说，紧盯着乌斯道。乌斯道看也不看年羹尧，继续说， 我虽通五行，尊的却是儒道，你不懂，你自幼就无赖顽皮，读书不成，打走了三个熟师，你在南京玄武湖练水军，洗了一个村子，你从军西征，以一员微末偏将先斩后奏，杀掉陕西总督葛礼，你不是善人呐。 年羹尧听了，神情松弛起来， 哈哈哈，我当什么大不了的呢，这都是人人知道的，也有人不知道的。 乌斯道端详着年羹尧，缓缓地说， 你嘴角这条纹名曰断杀纹，你有没有杀弊的事？三个熟师是学问不好，还是管了你的闲事？你剿水匪，学洗一村，有没有筹饷劳军的意思？你杀葛礼是单因他阻你筹粮，还是因他在南京任总督时曾得罪过你？就是这次来承德，你是奉旨来的，还是自请述职啊？ 年羹尧背上微微沁出汗，下意识的摸了摸腰间，倏然间一股杀气冲了上来。 不要玩火，这是我的一片慈心相劝。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，欲知己之主，结骨肉之亲，托君臣之义。你与一个残废人怄哪门子气呀？我们都是为了四爷，为了天下设计，存此一念，你可与古之良将相匹，置徒于凌烟阁上，灭此良知，则地狱之设正为私人。四爷是雄主，你打定主意才好啊。 年羹尧垂下了头，他已经服了乌斯道了，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打心里头服别人，良久才说， 先生，羹尧谨受教，说实话，我和三爷九爷的门人都有救啊，但天地良心，我这心没有自外于四爷。 这我知道，我这是给你观相嘛。非可言之人，我就敢如此放肆吗？ 两个人正说着，狗儿从外头进来，搓着手， 下雪不冷，化雪冷，真是一点不假。四爷叫我回来禀乌先生，他一切都好。他和三爷八爷一同照看大千岁太子和十三爷，没事。 万岁和太子还有情分，割不断理还乱呢，怕人加害太子，竟用了三个阿哥。 乌斯道举目望天，长舒了一口气， 亮公啊，要回北京了，不便和四爷同行，我们只怕得先走一步才是啊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